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16号星期四。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进京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上海公布广州奥密克戎感染者入境之后在上海的活动轨迹情况。 安徽宿州发现一名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涉及高铁、公交车等。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地铁车站试运营第一批便利店。 天津方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举办揭牌仪式。 河北省全面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着力解决科技创新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商部署台风雷伊防范工作。 国际电讯，韩国日增确诊病例破纪录，计划暂停与新冠共存模式。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阿富汗面临严重的饥饿和贫困，98%的人吃不饱。 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冬奥会火种走进三峡总部。 天安门广场实施预约参观措施，网上预约仅需1分钟左右。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昨天，上海发布官微，公布广州境外输入奥密克戎感染者在上海的活动轨迹情况。据了解，这名人员于11月27号自加拿大入境后，即按规定集中隔离，期间无发热等症状，4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解除隔离当天前往广州。 截止到昨天8点，上海累计排查管控相关人员799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采集环境样本338件，核酸检测结果也均为阴性，相关的环境均已落实周末消毒。 广东省东莞市昨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东莞2例确诊病例所感染病毒基因测序结果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罗东说，12月13号东莞新增报告的2例无症状感染者，12月14号已经转归为确诊病例。经广东省疾控中心二代三代基因测序结果显示，2例病例病毒均为德尔塔变异株。 2例病例的基因序列与外省报告的病例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而这2例病例的标本病毒核酸载量较高，提示病毒排毒量大，传播力强。12月13号以来，东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例。 12月15号，经安徽宿州市区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省外来宿州一名人员为阳性，立即转至定点医院。晚上的6点左右，经市专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市区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开展流调排查、隔离管控、核酸检测、医疗救治以及环境消杀等工作。 经流调排查，截至昨天下午的6点钟，共排查出密接人员35人，次密接人员132人，已出检测结果89人，均为阴性。密接、次密接排查、核酸检测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另外，据安徽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的消息，宿州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决定，从昨天晚上10点钟开始，将永桥区大营镇、大营新村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安徽宿州市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为低风险，地区不变。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2月5号到15号下午4点，浙江杭州、宁波、绍兴三地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2例，无症状感染者一例。另据绍兴市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消息，自昨天8点起，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城南社区等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2月14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7例，其中宁波7例、绍兴48例、杭州2例，无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昨天，杭州报告当天第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为集中隔离人员，已于12月7号下午纳入集中隔离。隔离期间6次核酸检测阴性，15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12月7号以来，杭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 另外，据上海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上海市防控办的研究决定，自2021年12月16号，也就是今天0点开始，将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牡丹路186弄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的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15号公布，截至当天零时，香港新增一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及确认一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香港至今共录得9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2496例。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5点到明天中午11点，北京市大部分地区都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山区可以达到8级左右，提示各位注意防范。 天津方面，记者从天津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到18号，天津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多股强冷空气影响，有大风降温天气出现。同时，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森林火险橙色预警。12月16号到18号，受风力大、湿度小、天干物燥等不利天气影响，天津市森林火险将维持在高度危险级别，森林防火形势严峻。 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钟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昨天后半夜到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以及西部山区将会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阵风甚至达到9级以上。而今天中午开始，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将会有偏北风6到7级，阵风达到8级。 再来关注一组三地交通方面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北京地铁公司昨天开始试营业第一批便利店，今年年底前将陆续完成130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 这次北京地铁公司在地铁站试运营的便利店，将会为市民提供各商家自创的便当、面包、三明治、汉堡、甜品等招牌美食，帮助乘客在地铁通勤期间解决早晚餐的问题。 同时搭配各具特点的网红商品、咖啡乳品、美妆用品、文创产品等不同品类的特色商品。便利店显著位置和食品包装上贴有请勿在站内进食、严禁在车厢内进食的提示，让乘客安心享受优质服务的同时，共同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目前便利店服务处于试运营阶段，如乘客在购物的过程中有意见建议，可现场向店员反映，或者致电96165地铁服务热线。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今天北京市交通秩序问题较严重90公里浔河路完成了整治，全都规范了道路的路名，共增设防汛通道、禁止停车提示标识120组、禁止停车标识180处，施划了禁停标线25公里，安装柔性隔离桩、U 型防护栏2700多米，调整单行线4条，接入了非现场执法设备70处等。经过了各方共同努力，乱停车问题大幅减少，道路恢复畅通，交通秩序显著改善。 记者从北京地铁了解到，继持续了两个月的地铁昌平线、一号线、八通线加装升屏障工程完成。从今晚开始，昌平线及一号线、八通线末班车时间将恢复正常。据北京地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介绍，本次加装升屏障的同时，同步进行了桥梁支座更换工程，为存在病害的桥梁支座进行了更换治理作业。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治理城市堵点事关百姓的出行，天津多措并举让市民出行有了更好的体验感。我们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今年天津中心城区共有2600余个路段占路施工，131条道路断交施工，施工开挖面积和占路比例都是近年来的最高值。缓解施工给交通带来的压力，交管部门精细组织交通规划。吴家窑大街作为中环线主干道，是车流量最大的路段之一。可眼下，地铁施工，整条道路被占去超过一半，通行就受到了影响。 那个西向东的流量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它流量很大，而且现在变成两条道以后，车流量会比以前多了一倍。 郑燕，河西交警支队的技术大拿，破解堵点，他和同事不断调整绕行方案。吴家窑大街西向东只剩下两条车道。疏解车流，交管部门把原先双向行驶的平山道调整为单向，规划出一条绕行路线。同时，根据高峰、平峰时段车流走向不同，又在气象台路上规划了可变车道，高峰时左转，平峰时直行。眼下，施工圈围进一步向路口推移，他又现场勘察，重新调整道路的组织规划。 过去这个侧面的这个墙形成一个直角，有个死角，它需要拐大弯。与这个直行的机动车肯定会有一个交叉点，造成整个路口的一个压车。 李祥敏，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团队牵头人，在最新公布的交通平均拥堵指数中，天津作为机动车保有量超过300万辆的超大城市，道路交通状况都明显优于同级别城市。 为加强河北石家庄市区道路的通行管理，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缓解道路交通拥堵，近日石家庄市发布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道路通行管理的通告。通告中对摩托车通行、公交专用道等管理有了新的具体通行规定，更加科学化和人性化的统一。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马艳婷的报道。 近年来，随着石家庄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结合部电动车及摩托车的保有量迅猛增长，但由于涉及电动车及摩托车的宏观政策不配套、车辆技术标准不明确、日常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目前电动车及摩托车行业发展无序、管理失控，再加之电动车及摩托车的交通事故频发，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大队大队长孙立民： 今年上半年统计，摩托车交通事故和电动车，一共发生了这个12381起，占交通事故总数的51.5%，同比增加了2540起，上升了25.81%，骑乘人员死亡人数1263。应该说在全省交通事故总数的43.1%，同比增加了40人。 因此在石家庄市电动车及摩托车存量短时间内无法消减的情况下，限制摩托车在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的主城区内通行非常必要。通告中明确了摩托车通行规定。孙立民： 摩托车这里边啊，包括燃油啊、电动啊、这个两轮啊、三轮啊，都属于摩托车这一个类型。它是全天限制通行三环路、含主路、辅路以内道路，特殊的执行任务的啊是允许不受限行这个通行限制。 为了贯彻落实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关于便民惠民和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决策部署，积极倡导市民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切实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河北石家庄市公共交通系统再次推出了8项便民服务举措。来听河北台记者张娜的报道。 石家庄市公共交通系统推出的8项便民服务举措包括两元换乘畅享公交活动、绿色出行日免费乘公交活动、延长限行日免费乘公交活动时间等。石家庄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立新： 自2021年12月16日至2022年2月15日，将每周四作为公交绿色出行日，市民可在每周四免费乘坐全市246条公交线路，限行日免费乘公交活动延长至2022年2月15日，活动期间限行当日机动车车主持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可免费乘坐公交车，不限车次。 此外，石家庄公交还将开展定制公交业务，从小区到单位，从单位到小区一站式直达，并将建立公交线路动态调整机制。公交总公司将每季度末根据区域人员需求的变化，对部分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做到公交线路与市民需求精准匹配，减少多车空转现象。此外，石家庄地铁也将开展两元畅享地铁活动，缩短地铁行车间隔等。为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强化地铁惠民服务，石家庄地铁也将延长限行日免费乘地铁活动时间。 从即日起至明年5月底，河北石家庄市将利用6个月时间，在市区集中开展电动车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日前，记者从石家庄市电动车综合治理工作动员大会上了解到，此次专项行动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集中整治电动车领域的各种乱象，净化城市交通环境，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力争实现综合治理成效。 记者在昨天举办的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加活力 5.0 版正式发布。为了着力解决不动产登记办理难、时间长的问题，北京市将会在北京东城、朝阳、石景山、门头沟、通州等区新建不动产登记大厅，新增50个以上登记窗口，推动企业百姓全业务类型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同时提供个人购房资格绿码服务，实现购房资格实时查询。 昨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与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共同在天津举办了京津冀协同创新大会暨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的揭牌仪式。揭牌后，创新中心将积极对接首都的各类创新资源，推动优质科技成果在天津落地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中心创新中心于2020年6月由科技部批复成立，是我国第一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重点建设的国家战略科技机构。 记者从天津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2021年京津冀森林火灾联合处置应急演练日前在3地同时举行。通过演练，充分检验和提升了京津冀3地森林火灾的联合处置能力、协同作战能力，全面落实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部署，为全力保障冬奥会赛事安全下好森林防火的先手棋。 据了解，演练设定北京延庆到河北怀来交界处和北京平谷到天津冀州交界处发生森林火灾。本次演练指挥部设置采取3+2的模式，设3地应急指挥中心，2个模拟火场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实体运行，京津冀3地多支队伍力量参加了此次演练。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科技部门积极落实科技特派员制度，着力解决科技创新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请听河北台记者冯烨的报道。 省科技厅一级巡视员郭玉明介绍，科技特派员制度于1999年发端于福建省南平市。我省科技特派员制度自2004年开始实施，到2020年主要围绕服务三农展开。2020年11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方案，对我省科技特派员制度进行了全新的顶层设计。 拓展科技特派员服务领域，我们在进一步深化科技特派员对三农服务的基础上，把科技特派员服务从农业领域拓展至工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把企业作为科技特派员服务的重要对象。 省科技厅区域创新处处长孟志国介绍，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实现科技人才下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解决科技政策落地、助推产业升级的重要制度创新。 在我省基层，尤其是县乡这个层次，对科技创新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是呢，目前的这些科技资源很难辐射到这个层级。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决定以完善我省科技特派员制度为抓手，探索一条把科技力量引入基层，推动县乡这个层次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 孟志国介绍，省科技厅开发建设了河北省科技特派员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搭建了广大科技人员与企业对接的桥梁。 昨天，河北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石家庄市圆满完成2021年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民生实事和实践惠民实事，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来听河北台记者张娜的报道。 今年，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立足群众需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圆满完成2021年实践民生实事和实践惠民实事。这主要表现在10个方面。首先是城市更加美丽。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国琴： 滹沱河生态修复3期工程全面建成，石家庄市域109公里滹沱河水系全面贯通，重现绿水青岸、碧波荡漾的滹沱美景，完成时光街等20个精品街区街道的创建工作，清理拆除街道沿线两侧违章建筑，对沿街商铺的牌匾、墙面以及街道两侧的绿化设施进行统一设计，进一步打造洁净、秩序、文明、美丽的城市环境。 其次，石家庄市民出行更加便捷。截至目前，石家庄所有县市区全部实现县级交通跨区域一卡通，省会市区实现了京广东街、北地道等20条道路贯通，进一步畅通了交通路网、微循环等。此外，石家庄市民的生活也更加便利，丰富菜篮子工程，新建改建15家便民市场，完善了省会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石家庄市民养老也更有温度。 昨天，以新动态、新模式、新引擎为主题的2021会展产业展洽会暨河北会展业发展论坛在石家庄开幕。来自国内会展业的顶级专家、会展主管部门、会展主办方、龙头企业以及各大新闻媒体记者等共计500多人，分别在河北省内外的19个分会场出席了此次盛会。会议当天在线的观看人数达到10万人次。 据了解，本届展洽会以促进全国高端对话、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全国会展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河北会展经济发展水平、发掘河北会展业发展潜能为主线，邀请行业大咖从创新、城市、品牌、智能以及展馆服务等多维度进行演讲，分析探讨会展产业发展的新方法、新构想、新理念，更好地助推中国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再来关注医疗方面，

记者昨天从通州区两会上了解到，目前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预计年底将实现外立面亮相，力争2023年底前具备开放条件。未来五年，城市副中心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将全面建成并高水平运营。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的第22号台风雷伊将于12月18号凌晨移入到南海东南部海面，逐渐向我国西沙群岛以南海面靠近。受到南下冷空气以及雷伊的共同影响，17号到21号，南海大部、华南沿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巴士海峡将会有7到9级大风，其中南海中南部海部分海区风力将会达到10至12级，南海中南部分的部分海域以及地区将会有暴雨乃至大暴雨。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部长黄明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落实责任措施，切实抓好台风雷伊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昨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召开防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会，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视频连线海南、广东、广西等地防止，分析研判台风雷伊发展形势，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昨天，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新版的细则规定，短视频节目等不得出现展现饭圈乱象以及不良粉丝文化，鼓吹炒作流量至上、畸形审美、狂热追星、粉丝非理性发声以应援、明星绯闻丑闻的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的引诱教唆公众参与虚拟货币挖矿交易炒作的等内容。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昨天对外发布通知，决定从2022年1月1号起，对954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颅内取栓支架、部分优质水产品、婴儿服装等关乎百姓生活的商品均在其中。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联合国网站14号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透露，奥密克戎毒株现在已存在于77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以在此前的任何变体当中都没有见过的速度传播。他指出，将这一新冠变体视为温和的将会是一个错误。谭德赛警告称，就阻止大流行的策略挑肥拣瘦是错误的做法。另外，他强调要坚持做好保持社交距离、确保室内通风及保持手部卫生的防疫措施。 目前，大约41个国家仍然无法为其10%的人口接种疫苗，98个国家尚未达到40%。谭德赛指出，为了全球遏制大流行的努力，每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保护受保护最少的人，而不是受保护最多的人。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方面。自韩国政府放宽了防疫措施以来，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居高不下，新冠重症患者和死亡人数均大幅增加。据韩联社报道，15号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高达7850例，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同日，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表示，将实行更强有力的防疫措施。报道表示，这实际上意味着韩政府停止与新冠共存的防疫模式，进一步考虑降低私人聚会限员上限，限制公众聚集设施营业时间等。具体加强防疫措施将于17号公布，在年底前的两周实行。 德国总理舒尔茨15号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了上任之后的首份政府报告，阐释新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推动能源转型以及环境保护，还有加强欧洲团结等方面的政策。 舒尔茨说，新政府将不遗余力应对当前新冠疫情。他呼吁民众减少接触并接种疫苗，同时警告以暴力方式反对接种疫苗的少数极端人士，不要将其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 舒尔茨同时还表示，德国将会继续推动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并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改善社会福利。外交政策方面，舒尔茨也强调德国的欧洲立场，表示德国将会坚定和欧盟站在一起，致力于促使欧盟内部保持团结。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前的局势，他表示愿与俄罗斯政府保持对话，但他同时强调德国将会与欧洲伙伴保持一致。 15号，日本国土交通省被爆出错误统计建筑业数据，持续时间长达8年。由于相关数据会被用作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这可能导致日本的 GDP 数值被夸大。 事件曝光之后，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齐藤铁夫承认了统计错误并且道歉，而首相岸田文雄也表示遗憾，并称会防止再次发生。不过，日本多个在野党和网友却并不买账，纷纷要求彻查此事对于 GDP 的影响。多个在野党还希望在2022年通常国会预算审议开始之前，对此事进行集中审议，彻底搞清实际情况和发生过程。 据日本共同社15号报道，为了新设把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入海的海底隧道，东京电力公司14号启动了钻探调查。据报道，东京表示将派出船只在近海400米、700米和1公里共设置3处，分别进行5到10天的钻探，最大深度为海底21米，首日在近海700米处开始了作业。东电力争于2023年春季前后开始在近海1公里处排放核污水，但实施计划需要获得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批准，目前此项计划尚未申请审查。 首尔市长吴世勋当地时间14号发布了首尔市保育中长期总体规划，表示将会打造让38万名婴幼儿都能够安心居住的颐养型保育特别市首尔。计划到2025年将会投入6700亿韩元，在4大领域开展47个项目，提高保育质量和利用者的满意度。 日前，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阿富汗正在面临雪崩般严重的饥饿和贫困，98%的阿富汗人没有摄入足够的食物，这种情况令人担忧。最新调查显示，随着冬天的来临，很多阿富汗家庭不得不采取绝望的措施，80%的家庭减少饮食，70%的家庭靠借食物糊口。 据联合国网站的报道，由于阿富汗经济的瓦解，使人们难以获得足够的食物。世界粮食计划署2022年将会每月急需2.2亿美元，为面临严重饥饿的阿富汗人提供食品和现金的援助。 15号，日本邮局表示，日本超过6000家邮局共计丢失了约21.4万人份的记载着客户个人资料的文件，涉及人群包括在邮局办理国债、投资信托等业务的顾客。目前日本邮局已致歉，并且表示将彻底保护和管理个人信息，全力以赴恢复国民的信任。 日本东京新闻报道指出，丢失的文件上记载了买卖国债、投资信托等的顾客姓名、邮政储蓄银行的账号、交易金额等内容。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称，很可能是相关人员误将没有保存期限的文件废弃。截至到目前，这家公司还没有确认是否造成顾客个人信息的泄露。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 昨天，2022年北京市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市体育局召开。会议指出，2022年是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年，明年度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依然是要围绕冬奥会开展，要高质量做好冬奥筹办重点任务，狠抓冬奥备战冲刺工作，努力取得办赛参赛双丰收。同时，仍要大力开展和普及冰雪运动，推动首都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均衡发展。而在这其中，2021年北京市体育局超额完成市政府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北京市群体处处长史江平介绍，正是因为有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努力，北京市体育局在2021年的政府重要民生项目工作当中超额完成任务，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更多的体育空间。 在各区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之下呀，克服了疫情的各种影响，示范街道特色乡镇完成了这个41处，健身场所完成了367处。 今年北京体育中考改革增加了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项目，而在目前北京室外健身器材当中，乒乓球和羽毛球等球类设施也在其中。石江平表示，未来全民健身设施项目类型也将会进行相应的调整，满足市民的需求。 在室外本身就有乒乓球场廊，同时也有农事羽毛球场地，下一步呢更进一步的考虑平衡各类场地，可能更供不应求了。 另外，今年北京市体育局还在东城试点进行了室外健身器材的一键报修功能，截至目前已经及时修复3000多件健身器材，并且及时更新安装了室外健身器材 1.6 万件。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的室外健身器材安装已经超过20万套，室外的球类健身场地超过1万片，但是因为数量、时间等多种原因，这些室外健身器材的管理和运营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接下来北京市体育局还将会出台室外健身器材的巡检制度。一键报修和巡检制度的建立将会给北京的室外健身器材建立一张网络地图，而这将会为北京建立全民健身电子地图等智能化的服务平台打下基础。 在北京冬奥组委成立六周年，即与中国三峡集团签约一周年之际，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在主会场中国三峡集团举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活动在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扶的重庆市奉节县、巫山县、江西省万安县、内蒙古巴林左旗和对口支援的四川省凉山州、新疆皮山县等地的部分学校和三峡集团所属单位设立分会场。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介绍说， 通过进入到这些企业的总部，以及这些企业在过期若干年中扶持和参与建设会公益项目、学校啊、扶贫攻坚的以及一些重点工程啊，通过走进这些重大项目，来让更多的人关心、关注和参与冬奥。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曾在三峡大坝上传递，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一年以来，中国三峡集团积极践行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的冬奥理念，参与冬奥绿电交易，累计达成绿色电能交易超过5000万千瓦时，携手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实现奥运史上第一次100%可再生能源供应，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冬奥会。 三峡工程以及已经投入生产的几个大的水利工程，对于中国的能源结构变化优化调整、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是非常重要意义的。 昨天，首钢滑雪大跳台闭环内所有临时设施功能性验收已经完成。此次验收涉及场馆团队13个业务领域，范围涵盖板房、棚房、临时看台、线缆、路由、无障碍等相关设施。这些临时设施赛时将服务于运动员、媒体等客户群。 作为北京市区唯一的雪上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具有临时设施总量大、类型覆盖范围广等特点。此外，由于首钢滑雪大跳台位于北京城区，赛事对于设施的要求较山地场馆以及室内场馆都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场地存雪量的设置，往届冬奥会并没有可参考的先例。设施团队根据存雪量、雪量的存放需求，结合场地的实际情况，经过多地力学分析验证，才最终完成了存雪区的设计和建设。此外呢，防疫标准也融入到了临时设施建设的全过程，如中风险过渡区、隔离区的设置等等。 记者昨天从北京国资公司了解到，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地下空间的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已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这块场地将作为赛时体育体验中心，提供以冰壶项目为主的体验服务，成为冬奥盛会举办时的一大看点。 据了解，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是国家游泳中心的配套建筑，也是后者的水冰双区理念重要功能载体，包含冬奥标准的一块冰场和四条冰壶赛道。在此前进行的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期间，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进行了全流程的体验测试。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结束之后，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将会永久保留，打造为集冰上赛事、大众健身、专业培训、体育旅游、冰上演出、冰壶运动推广、冬奥文化基地等多功能的综合冰上项目平台。预计每年接待冰上运动爱好者将会超过10万人次。 记者昨天从朝阳区两会上了解到，朝阳区将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涉赛人员提供住宿和交通保障等服务，与场馆密切对接，提升酒店工作人员服务水平，了解涉赛人员需求，并提供个性化服务。据介绍，在冬奥测试赛期间，朝阳区安排了闭环管理酒店7家、闭环外管理酒店1家，分别制定医疗防疫、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住宿服务等方案，酒店专班24小时住店保障。在轮椅冰壶世锦赛期间，也围绕残疾人等特殊需求，增设了低位晾衣架、餐台、英文标识、无接触式测温消毒设备、电梯间播报英文语音等内容。正赛期间，朝阳区将结合测试赛经验，了解参赛涉赛人员的需求，为其量身定制住宿服务。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官方 APP 中国篮球昨天正式上线了。据了解，上线之后的中国篮球 APP 将会提供包括国家队以及全运会、CBA、WCBA、NBL、三人篮球、青少年篮球、社会篮球等各类赛事的资讯，以及篮球裁判、篮球教练课程在内的各项篮球专业知识等等，为篮球爱好者以及从业者提供权威专业的信息获取渠道。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表示，中国篮协将通过数字化的手段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通过中国篮球 APP， 每一个用户都可成为中国篮球协会的专属会员，可线上报名参与各项民间赛事与活动，获取专属的会员积分，享受独特的会员权益。首次面向全社会的会员成长体系，也是中国篮协的跨界探索。中国篮协方面表示，协会将通过数字化加会员成长体系的新模式，积极推广普及篮球运动，服务篮球人口，提升篮球行业公信力，推动中国篮球运动高质量发展。 昨天 CBA 联赛官方发布了通告，原定于在浙江诸暨举行的2021-22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部分比赛，由于疫情的原因，将会全部移师到吉林长春来举行。 山西国投职业篮球俱乐部昨天宣布，俱乐部与美国球员西蒙斯正式签约。目前，西蒙斯的注册材料已经通过 CBA 联盟审核并完成公示，他将从常规赛第二阶段开始代表球队征战 CBA 联赛。 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球联合会非法年度最佳阵容23人候选名单出炉，梅西、C 罗还有莱万悉数入选。但在利物浦发挥出色的萨拉赫却没有进入到名单当中。不过，最终的11人名单将在明年1月17号公布。 北京时间昨晚，西班牙维尔瓦羽毛球世锦赛进入到第4天，中国队出场的选手依然保持了较高胜率，部分年轻选手遗憾输掉了比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昨晚的羽毛球世锦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刮起了青春风暴，多名球员都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结果也是有失有得。在女单的一场比赛中，年轻的王芷怡对阵来自德国的选手李怡冯，王芷怡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21-7轻松获得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双方经过了一番缠斗，最终王芷怡21-17在下一局晋级了16强。对于自己的表现，王芷怡说她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世锦赛，然后的第一场球，我觉得自己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因为打之前也是很期待自己这场比赛。 说到赢球的关键，王芷怡表示，虽然第二局遇到了一定的挑战， 但自己还是发挥出了速度的优势。王芷怡顺利过关，同样首次参加世锦赛的中国女双组合刘璇璇、夏雨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面对印度组合，两位零零后的小将0-2失利，首次世锦赛之旅就遗憾地终结在了第一场比赛。另外一场女双的较量中，国羽冠军组合李雯妹、郑雨轻松战胜了泰国组合。赛后李雯妹说， 其实第一场球一般都是很难打的，然后今天发挥的也还算是比较正常吧，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些隔离，然后我们的恢复训练也不是特别系统。我觉得我们俩首先就是放低姿态吧，然后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要以全力以赴去拼他们，然后达到自己预想的一些效果吧。 在一场男双的争夺中，何济婷搭档谭强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组合，晋级了16强。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开始，羽毛球世锦赛将展开各单项16进8的争夺，中国队多位名将和年轻选手也将再次登场。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朝阳区两会了解到，今年1月到10月，朝阳区文化体育娱乐业实现了收入440.6亿元，同比增长29.4%。数据显示，朝阳区文化企业目前已经超过了9万家，通过老厂房改造等方式建设了102个文创园，文化产业园区逐步成为了强化创新动能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十四五”末期，位于朝阳区的国际文创实验区将会形成2000亿级的文化产业集群，努力打造首都引领、全国示范、国际知名的时尚创意之城。 昨天开始，天安门广场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都需要提前预约方可进入广场区域。那么在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措施实施第一天的现场情况如何？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安检口，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提示的公告牌被十分醒目地设置在这里。多名未提前预约的市民游客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现场扫描二维码预约。面对不太擅长使用手机的市民游客，工作人员们也会手把手地帮助操作。 您从早上几点开始在这儿帮着大家？ 6点多。 6点多就开始可以扫码进了， 对对对。 带着孩子前来天安门广场参观的北京市民任女士顺利完成了2个人的预约。 有1分钟吗？好像应该都不到吧。会操作手机的其实还是挺快的，不麻烦。这个现在疫情期间对大家人身安全都有一定的保障。 拖着行李箱前来北京游玩的汪先生对于这一新增措施也表示理解。 如果说你先约的话，可以看看一下人数嘛，抽空过来旅游嘛，蛮好的这个服务。 记者也进行了预约体验，扫码进入预约平台后仅需填写个人信息，在包括当天在内的10天内选择参观日期，选择好上下午、升降旗等参观时段后就可提交预约。页面内也可以勾选随行儿童的数量，一个预约单最多可以预约7人。完成预约后还会显示健康码审核情况。同时记者注意到页面内预约余量一直显示充足。天安门管委会表示，现阶段将不限定预约总量，后续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防控需要适时采取必要客流疏导调控措施。 记者昨天从国家大剧院了解到，12月22号是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的纪念日。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大剧院将不再单独组织公众开放日，当天参观照常，但将在未来一周推出线上和线下不同艺术门类的演出内容。 系列演出的内容包括当代舞剧《显星海》、话剧《玩偶之家》、中国电影乐团交响音乐会、东城西就打击乐特别策划音乐会等等。歌剧院内还将会推出国际歌剧电影展，公共空间的永不落幕的舞台展览等也将会持续开放。 系列演出的内容还包括当代舞剧。据中国国家话剧院官网消息，今年12月25号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创建80周年、组建20周年纪念日。自本院起，剧院将推出院庆展演季、新创剧目直播开国大典、英雄时代、战士书写和经典作品《大宅门》、《哥本哈根》、《人间烟火》、《四世同堂》，共7部优秀话剧在京内外各大剧院进行演出，共同展示中国国家话剧院近10年的戏剧成果和艺术底蕴，为剧院献上生日祝福。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倪月，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北京市国资委邀您收听国企故事会。 在层峦叠起的嵩山自然保护区里，在海拔2198米小海坨山地下，有着北京冬奥会最深藏不露的工程，全长约7.9公里的国内首条中高山隧道综合管廊。它是保障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造雪用水、生活用水、电力、电信、有线电视转播等市政能源需求的重要市政基础设施，是支撑冬奥会场馆建设和赛事举办的能源生命线。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是京投管廊公司，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团队。冬奥会延庆赛区综合管廊项目环境复杂，建设难度大，项目总体工期不足2年，团队紧盯目标时间线，科学倒排工期，实现挂图作战，用国企速度把综合管廊宏伟蓝图变为冬奥会美好现实。冬奥会综合管廊项目地处嵩山自然保护区内，团队坚持保护好北京这个宝贵的后花园，因地制宜完成了对8个地块共计59.8亩的全面修复工作，成为赛区生态修复工作完成率最高的工程之一。抓住冬奥会管廊高落差特点，利用烟囱效应强化自然通风，利用高低电价特点对供暖方案进行优化，取得了冬奥会项目用电比最初降低7%的成效，实现了真正的降本增效。在优化创新方面，团队从管廊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累计完成工艺设计、设备系统等优化工作40多项，极大地减少了建设投资、运维巡检工作量和运营能耗，为同类综合管廊建设树立了良好的典范。研究综合管廊精细化能源管理策略，实现综合能耗降低20%以上，按2035年规模测算，可以降低能耗成本约1500万元，奠定了新阶段综合管廊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已经敲响。作为延庆赛区能源生命线的守护者，京投管廊公司将以慎终如始的紧张心态、攻坚克难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全力做好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为办好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做出京投新贡献，展现京投新作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